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可视化分析的鼻祖 Tableau。Tableau 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西雅图，是全球领先的可视化分析软件的创建者，于2013年在纽约交易所上市。Tableau 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并且在这个领域至今依然保持着全球最领先的研发态势。在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不管是具备精湛数据分析技能的从业人员，还是对数据分析一无所知的小白群体，可视化分析都被证明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手段，并对各行各业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03年呢，刚从斯坦福博士毕业的克里斯·斯托特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这之前6年的博士生涯，他一直在研究数据的可视化分析。斯托特从师帕特·汉拉汉，而汉拉汉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专家，在正式成为教授之前，是史蒂夫·乔布斯的 3D 动画制作公司 PIX 的早期员工，并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1989年，汉拉汉呢作为计算机图形学的教授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又在1995年转到了斯坦福大学。作为一个在计算机图形学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数据可视化的前景，并认为将数据可视化用于辅助人进行数据分析这个研究方向必会在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当斯托特成为他的学生时，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斯托特未来多年的研究方向。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你可能知道 Tableau 这家公司啊有3个创始人，其中2个已经登场，分别是后来的首席开发官斯托特以及他的导师首席科学家汉拉汉。接下来就该第3个创始人登场了，他就是公司的 CEO 克里斯蒂安·夏伯特。夏伯特先是在斯坦福这个校园里工作了几年，之后决定和他的本科校友兼老婆在斯坦福读博士，然后呢他读了 MBA， 老婆呢则读了法学院，这一读就到了2000年该毕业了。众所周知，2000年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一次经济危机，当时互联网泡沫破灭，硅谷遍地惨淡之气，作为斯坦福的 MBA 在这个点儿毕业确实不是好时机。现在回想啊，我2009年毕业时的境遇与此颇为相似，而大家都是需要工作的，没有工作肯定是没办法活的，斯坦福 MBA 的胆量和我们比起来肯定是大不一样。这个时候夏伯特决定自己开公司了，他找到的合伙人正是斯托特和斯坦福的另外一个教授马尼什·阿嘎拉瓦拉。而没有人知道当初这几个人是怎样的因缘际会走到一起的，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家公司的合伙人教授是另外一个搞计算机图形学的大牛，而不是后来斯托特的导师汉拉汉啊。但无论如何，公司开起来了啊，工作也有了。夏伯特在经济危机以后毕业求职不果，决定自己干的历史故事也就这样诞生了。更加有意思的是啊，夏伯特在若干年后的一次采访里面说，他们当初开这家公司设定的目标就是把公司的技术做到一定规模，然后再把这家公司卖掉。这个买卖很成功啊，很快他们就拿到了美国在线和另外一个做地图的数据公司 Vicinity 的收购邀约。他们选择了后者啊，大概是因为钱比较多一些，而后者之后又被微软收购，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创业的成功啊，让夏伯特对下一次创业充满了期待。有关怎样使用数据可视化去帮助人们顺利的推进分析研究项目，斯托特和他的教授发表了一些论文啊，并且把做的东西整合进了一个叫做 Polaris 的系统。作为拿到基金资助的项目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本身是公开提供给大家使用的。那么关于为什么会萌发出创业的想法已经不可考了。当时斯托特加上他的导师以及曾经和他一起创业的夏伯特，3个人决定基于 Polaris 这个系统啊进行商用化开发，并创建一家新的公司。这家公司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 Tableau。 Tableau 在2003年1月创建于加州的山景城，大约10个月以后，公司的创始人们决定把公司总部从硅谷迁到西雅图。至于这背后的原因啊，后来有人问过他们，而创始人的回答是这个地方更适合创业。我们今天啊，估计很难理解为什么，但是如果你知道当初微软在西雅图最为鼎盛的时候，一家公司的市值就超过硅谷很多大公司市值总和的时候，就多少能理解一二了。在那个年代里，西雅图在引领 IT 业的发展，当然呢，现在看起来这种引领其实也是盛极而衰的最后辉煌阶段。 很有意思的是 Tableau 这个软件从斯托特开发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就构建在微软的开发环境下，地地道道的是一个 Windows 平台上的软件。这一状态持续了很久，大约是直到 Tableau 上市一年以后啊，2014年的夏天 Tableau 8.2 版本才开始正式支持 Mac。而 Tableau 对于 Linux 的支持呢，直至今天啊，公司依然在努力，但是还没有正式的版本出来。此外，从公司的氛围上来讲， Tableau 也是一家非常微软化的公司。我作为一个微软开发人员进到这家公司来，基本上没有任何学习的难度，第一天就可以顺利的进行开发。 Tableau 公司所使用的工具和微软内部的开发工具相差无几，我想这一方面与项目最初诞生的时候就全面使用了微软的工具有关，一方面呢，也表明了微软这个软件帝国对本地生态圈的巨大影响。Tableau 的发展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首先是 Tableau 1.0 的成功发布。 Tableau 1.0 是从 Polaris 到一个成熟可用的商业软件的变迁。斯托特后来在回忆的时候说啊，他没有想到需要一年的时间去修修补补，把很多的细节部分做好。一个商业软件和一个学校里面的科研软件差别是巨大的。然而 Tableau 1.0 虽然在可视化分析方面已经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对于各种数据源的支持，对于各种计算函数的支持等其他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当然了， 1.0 版本也从未卖出过多少钱。严格意义上讲呢，两年以后发布的 Tableau 2.0 才是 Tableau 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可以商用的软件。而 2.0 的时候呢， Tableau 也终于开始接到可观的订单啊，除去早期招到的几个能力很强的开发人员以外啊，销售队伍开始建立起来，法律相关的人员也慢慢到位了。2007年的 Tableau 3.0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发布。这次呢， Tableau 增加了一个产品 Tableau 服务器。这个服务器尽管当初很简陋，却是一个企业里面协同进行数据分析和共享数据分析的结果成为了可能。 Tableau 服务器的盈利能力很快就超过了 Tableau 本身。Tableau 的下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布是三年后的 Tableau 6.0， 其中呢引入了后来被称为 Tableau 数据引擎的新组件。这个组件啊，实际上是 Tableau 自己开发的一个列式数据处理引擎，专门针对 Tableau 自己的应用优化过。这个引擎的到来让 Tableau 在数据处理能力上终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此以后， Tableau 除了可以直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以外，还可以对数据源取一个镜像，把数据导进 Tableau 数据引擎里面，在本地进行分析，这大大加快了分析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引擎的引入，使得 Tableau 对非关系型数据库的支持都成为了可能，比如说对文本文件的支持，对 Excel 电子表格的支持，以及后来对 PDF 文件的支持等。只要 Tableau 可以把这些数据啊通过数据清理导进引擎，就可以进行有效的分析。数据引擎呢，对 Tableau 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 Tableau 此后的各个版本主要是围绕数据引擎的各种提高以及对各种企业级应用的支持来提升，一直到上市以前 Tableau 都没有再引入任何关键性的功能。下一次关键性功能的引入呢，便是2014年6月对 Mac 的支持了。 Tableau 于2013年正式在纽约交易所交易，股票代码为 DATA 啊，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因为 Date 呢既好记又反映了公司主要的服务市场。上市以后， Tableau 开始了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扩张，从云到 ETL， 从企业级服务到数据引擎。这种扩张呢，使 Tableau 的开发人员迅速从不到200个扩充到了近1000个。与此同时，因为外界的看好，股票的飙升，竞争对手尤其是大鳄们终于开始把眼光转向了这个市场。结果就是微软举着 Power BI 的大旗大举进军这个市场，以其低廉的价格和大量的开发人员投入迅速推出新版本，这无疑对 Tableau 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其股价在2016年初的财报后啊，一天之内发生了腰斩。这是 Tableau 迅猛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打击。之后公司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CEO 和其他创始人的退出，并从亚马逊的 AWS 请来了新的 CEO 亚当·塞里普斯凯。在新 CEO 的带领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销售和研发终于都稳定下来，股价也渐渐回升到了腰斩前的状态。今天啊，我带你回顾了 Tableau 这家公司的整个发展历史， 在 Tableau 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些值得你我去深思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要想在今天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创业，一个好的想法很重要。而学术圈里面的人啊，很多时候不缺有趣的想法，很多时候甚至以研究系统的形式得以实现。而斯托特自己也说过，他并没有想到需要那么久的时间去填补一个研究系统和一个商业软件之间的差距。那么学术界研究项目的商业化到底会遇到哪些拦路虎呢？学术界出身的人和工业界出来的人走创业这条路，其优势和劣势到底